心中，看宝带风雨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儿花摇曳在红尘中，女儿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我 梅艳芳的女人花。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每天五点到六点的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是大掌柜。 哎呦，谁来了？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其实大掌柜来了，我们就一定会给我们听众带来很好的福利，对不对？ 那必须的， 必须的，是吧、 啊、对。 那么今天带来什么福利了呢？ 今天的福利啊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什么意思 呢？对，之前都是咱们什么自行车啊、摩托车呀、啊、越野车呀、啊，都是这些活动。然后突然间，感觉有点忽略了领导阶层。 领导阶层， 女领导啊。所以呢，咱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来上节目也是，其实有一件很大的事在做啊，是咱们仙偷客栈，要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女听众们，送福利。而且是超级大福利 哦，给女听众来送福利。开车的这个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赶紧给你的女朋友，赶紧给你的媳妇儿抢个福利了。 对对对对。 那大掌柜说一下呗，给女性 朋友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呢？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仙头客栈呢，最近这两三个月时间呢，一直在跟一个央视上网品牌的一个化妆品品牌，叫沙琳蒂曼。 沙琳蒂曼。 对对对，因为它的产品质量非常好，而且它现在是在做实体店的一个加盟的整体一个开店的这么一个模式，所以咱们仙头客栈呢也是跟他们那个这个沙琳蒂曼厂家呢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所以说咱们那个仙头客栈旗下要开始有美容院了。 可以说我们客栈的又一个项目开始了。 对对， 美容媒体俱乐部。 对对对对对，之前都是什么咱那个摩托车俱乐部， 对， 越野俱乐部， 越野俱乐部 是吧，健身俱乐部， 对，比较硬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软，非常的美。 对， 那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还有随缘文化的王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王总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王总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 今天我的身份呢比较特殊，我呢主要来负责这个已经开业的美容媒体店铺的管理，和即将加入的店铺的整店输出工作，也就是一个大管家的职位吧。 大管家这样的一个职位。 对。 那我想问一下王总，刚才您说到了我们店会陆续的开业，说明不只有一家店是吗？ 对对对，我们前期呢会有七家店陆续开业。 会有七家店陆续开业。 对对对。 那还会有一个招商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对对对，我们目标比较大哈。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在一年内达到自己的预定目标。店铺的数量。 可以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对， 不怕这个目标有多大，在于我们有心去完成这个目标。 对对对。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沙琳蒂曼的美容顾问哈，来给我们听众打一个招呼吧。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沙琳蒂曼的美容顾问，我叫王野。 欢迎美容师哈，可以这么来称呼您。来给我们听众先介绍一下吧，这个沙琳蒂曼美容媒体俱乐部它都有哪些这个项目呢？ 我们在项目这一块的话分几大块来。第一个呢就是面部管理啊，比如说像小到面部的清洁补水啊，然后到这个皮肤的紧致提升啊，到一些皮肤的问题的这种管理。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身材管理。比如说像减肥啊，像一些局部的塑形啊，还有一些身材的这种管理。 然 后第三大块呢就是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 对，针对身体亚健康这一块的调理。这一共三大块。 非常的好，可以说不仅是有美容媒体，还会有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项目哈，非常非常的好。好，感谢美容师的介绍哈。那我有一个问题了，王总，您刚才说到了有七家店会陆续开业，那近期我们会有店开业吗？ 有，必须有， 必须有， 大掌柜下的命令啊。 对， 要给 必须得有福利啊。 对，要给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提供福利。那我们第一家店呢定在了22号，也就是本周日 开业了。 对，开业了。地址呢就在良乡的西路时代大厦。 地址是在北京市房山区的良乡西路时代大厦3单元1001室哈。 对。 非常的好。那我们也请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回答一个问题吧。来，王总出一个问题吧。 好，那我就出一个大家靠速度来回答的问题啊。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的第一家开业的店的地址在哪里啊？简要回答就行了。 在房山区良乡西路时代大厦，记住了吗？ 西路时代就可以了。 西路时代就可以了。 西路时代。 来赢取我们今天送的福利是有机会获得价值248元的面部微雕一次。哎呦，不得了了啊！名额呢，大概限制在20名左右，看听众你们的这个活跃程度了哈。 对。 如果活跃程度非常好的话呢，还会送你更多的这些福利哈。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美容师还有给听众带来更详细的介绍。 好音乐，95.9。

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嗯，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嗯， 今天啊，除了大掌柜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随缘文化的王总。刚才呢，王总也是做了自我介绍了，说是这几家店的大管家这样的一个身份哈。 嗯， 那我想问王总一个问题了。嗯，我想问您是怎么跟这个沙林地曼有这么好的一个接触呢？嗯，是什么机会呢？ 这个呢，一说起来呀，我就比较激动。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为什么呢？ 我们结缘于沙林地曼的一款钻石产品，那我们称之为蝴蝶面膜。 嗯， 前两年呢，我去西藏旅游，结果呢，在感觉没有太阳的情况下呢，却不知不觉的被这个紫外线晒伤了。 嗯， 那么晚上在宾馆里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满脸的红疹子，同时特别特别的痒。 嗯，被晒伤了。 对，被晒伤了，非常的痛苦难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朋友送我的一盒面膜， 嗯， 那么我想贴一下呢，可能会好一点，所以呢，我就拿出来这个面膜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蝴蝶面膜。 嗯， 那么我贴了一贴以后呢，20分钟以后，接下来洗完脸后感觉稍好了，感觉稍好，可是呢，并没有发现这个红疹子什么的去掉，就痒的稍好了。 嗯， 后来就去休息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哎呀，痒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而且红疹子都下去了。 哦， 当时心里也在想，到底是这款面膜的功效呢，还是说这个皮肤 自身免疫力， 对，自身有这个修复能力呢？当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那后来呢，我确定是蝴蝶面膜的功效是哪一天呢？因为回来之后马不停蹄的又跟朋友一起去白洋淀。 嗯， 那么在白洋淀呢，再一次很荣幸的晒伤了。再一次那么的难受，这个时候我就又拿出来这个面膜，那么一贴下去呢，确实又恢复了，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哦， 就不痒了。 嗯， 皮肤红疹子好了，特别通红通红的面孔的颜色有所改变了。 嗯， 那时候我就断定肯定是这款面膜把我修复好了。 嗯，可以说这款面膜的修复功力很强。 对，所以回来以后呢，我就一定要知道这款面膜的这个创始人呀，或者是这个生产 商家。嗯， 对，我就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呢，就跟这个 沙林地曼结缘了。 哎，结缘了。 嗯， 一直到今天。 嗯， 然后我们合作的项目呢也越来越多。 嗯，可以说这个面膜这么好的功效，我们美容师就有发言权了。嗯，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嗯，好的。那么我们刚才有听到王总是因为晒伤了之后皮肤的一些状况。 嗯， 那晒伤之后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它都有什么样的状况呢？比如说有红、有肿、有小疹子、有痒。 嗯， 对不对？那么我们这款面膜的话，它这里边的一些成分啊，当然都是纯植物的这种配方。 嗯， 不含有任何的激素啊、荧光剂啊，都没有。那这些植物配方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它会含有这个金缕梅。那金缕梅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起到消炎、缓和受刺激皮肤，然后在用它的时候皮肤不会干燥，有保湿的这种效果。 嗯， 而且伤口能够很快的愈合。 哦， 那另外的话呢，它里边还会含有一个这个叫谷胱甘肽的成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敏的成分。 哦，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会含 还有这个苹果干，因为我们知道晒后的肌肤当时是很红很痒， 嗯， 有疹子，但是后面就会形成这个色斑， 对 对吧，晒斑，所以这个成分的话呢，它可以很好的去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那阻止黑色素的这种生成，所以用完了之后后面皮肤就修复的非常的好，那当然的话后面还会有其他的这种成分，比如说像三生肽呀六生肽呀，那它是抗衰老的，比如说皮肤里就是长这种干性的皱纹或者是真性的皱纹，那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去除皱纹改善皱纹的这种功效，那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的这个好的这个成分，植物的成分，才会让我们的皮肤修复得这么好。 我有个问题了，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熊果苷啊三生肽啊， 对，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是化学物质吗？还是 不是，他们都是这个纯植物的配方， 纯植物的配方。 对，你比如说熊果苷，它是从熊果的这种植物的叶子当中去提取出来的。还有呢，我们就包括沙林地脉很多的产品当中都会含有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草药的成分。所以它是药食同源嘛，所以会非常非常的健康。 那这样我还有一个顾虑了哈。我们都知道会上网看一些消息，说到这个面膜它的功效越好，它含的一些化学物质啊，比如说荧光粉等等一些物质会很多。那咱们这款面膜当中会有这样的？ 肯定都没有， 肯定都没有。 因为其实现在非常简单就可以检测它，就我们就可以买到那种专门去测荧光剂的这样的手电筒或者笔，直接照在我们的这个面膜的面膜纸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它是否含有了。然后提到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产品会有这么多的好的成分，那好的成分一定是需要被皮肤吸收才会有效果。 对， 那么这些好的成分怎样才能被完全的吸收，就依托于我们这个面膜的纸了。我们传统的面膜都是用纤维的这种无纺布来做的，那我们这款蝴蝶面膜呢，它是用的世界顶级的384的蚕丝面膜，它里面是384的蚕丝 面膜。 对，那么这个蚕丝的话只有0.1毫米，轻，非常的轻，只有一克重，那它可以承载38.4克的精华，所以它是一个高吸收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 好，其实说到这款面膜，也就证明了我们沙林地曼的美容效果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不仅面膜好用，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护理呀，你的补水呀、清洁呀、抗氧化呀，都一定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价格也是做的非常的亲民，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吧，王总？ 对，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也请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来赢取礼品。问题呢还是那个问题，我们在本周日也就是22号开业的这家店地址是在哪儿？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西路时代啊， 西路时代，在房山区良乡西路时代大厦3单元1001室哈，不用回答这么复杂，回答西路时代就可以啦。 西路时代就可以了啊。 好。

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非常嗨的歌曲来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嗯，欢迎大掌柜 啊。对了对了，我要抢貂蝉的话题了啊。 咋的了？ 那个王老师，王岩老师啊，那个我大家听众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喜欢钓鱼啊。哎呦，大掌柜又黑了。 是 最近老钓鱼去了吧？哎，这个面膜是不是我们钓鱼人也可以贴啊？ 完了之后抗衰老，而且明白 哦，那就是我们如果要经常说服您的面膜，以后就不会说哎，看又钓鱼去了，是吧？不会出这种状况了。 对对嗯，对，不会。 啊、那这有好方法，你就把那面膜买来送给老婆，然后钓完鱼说偷摸使一片。 偷摸使一片儿。好，开个玩笑哈、这里是仙偷客栈。哎，刚才也说到了，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回答王总提出的问题。那么在。本周日22号，我们教育家店要开业了。地址是在哪儿啊？地址是在良乡西路时代大厦。而且说呢，送的礼品是价值248元的面部微雕一次。哎，这个面部微雕是什么意思呢？来，美容师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呗。 好的，好的。那面部微雕呢，它主要是一个物理性的自然疗法。那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女性25岁以后，那皮肤慢慢的开始衰老了，那它出现的比如说除了纹以外，还会有比如说皮肤的松弛、肌肉的松弛，然后还有就是细胞的这种松弛。 那么是的， 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面部的从嘴角到耳垂这一条线，我们叫美人线。那很多人说原来我是瓜子脸，为什么现在是这个国字脸了呀？是吧，方形脸了，那就因为脂肪往下走了， 下垂了。 对 对，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苹果肌这一块，那这块的这个脂肪或者肌肉松软下塌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个法令纹，也是鼻唇沟，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面部微雕主要是针对这一块进行去调整的。那么它的我们会利用这种手法来让肌肉恢复这种原来的弹性。会利用这个我们当中的一个明星的产品叫素颜紧致霜，也叫微雕霜。那它会让我们皮肤的这个蛋白会合成的更快更好。然后弹性纤维恢复的更好。然后同时它也有淡化皱纹的抗衰的这种作用。 那这样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面部微雕刚才你也说到了，那我做一次效果是很明显的，对吧？ 对的对的。我们正常操作的话也是一半脸一半脸这样去做。 会有一个对比。 对，会有一个对比。 那这样我做完一次之后还用再做第二次吗？ 这就是它跟就是比如说我们整形啊、微整啊、打针啊，它的区别。那它呢一定是既然是物理性的这种疗法，一定是循序渐进的。那么你首次就会见到这种非常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话需要你有一定时间的这个去做，然后才能维持这种效果。 得有一定延续性是吧？ 对，有延续性啊。一周做一次这样，或者10天做一次你会发现你连续做一个月之后，你的皮肤就有质的飞跃。 可以说也是一个循序渐进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好，感谢美容师的解答。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美容师也说到了，说我们这个沙林地曼 站美容美体俱乐馆不仅有美容面部的护理，还有这个身体健康， 对， 来给我们听众再做一个介绍呗。 嗯，好的。嗯、那现在的话，因为生活的节奏比较快，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运动量会运动会没有时间，所以运动量会很小、嗯。 是的。 然后再加上坐办公室经常一个动作， 嗯， 再加上呢，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吃饭的不积极。及时啊，所以就会导致很多的这个毒素的堆积， 毒素堆积， 对对、嗯、是的。你比如说您经常坐办公室的人，那肩颈就会有很多乳酸的堆积，所以经常会有人腰酸背痛啊、 哦、确实真的是这样，嗯，是 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睡觉睡得不是很好的人，那肤色就会长斑、 嗯、对， 主要原因就是皮肤就会长斑，主要原因就是血液的这个 流通问题， 流通也出现了问题， 嗯 啊，所以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手法和产品啊，来针对这个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问题来进行去按摩，来起到这个排毒的作用， 哦、嗯， 来预防疾病的这种效果。 嗯嗯，那我有一个问题了，像很多这个男的，比如说上了岁数之后，会有很大这个啤酒肚的问题， 是， 嗯，那这个也是， 这 那这个也是毒素堆积吗？还是能缓解吗？ 当然可以。那首先的话，这个男士的啤酒肚，那也有可能他真的是喝啤酒喝得很多，是吧？ 嗯。 那喝啤酒的话，那肯定是对肝脏的负担很大。 嗯。 那么这个解毒功能差了之后，也很容易这个毒素的堆积。 嗯。 然后再有呢，现在人对这个保暖做得不是很好，经常这个腰会露着。所以当身体很寒凉的时候，也会有脂肪来进行去保护，所以也会堆积脂肪。那另外的话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就经常坐办公室开车，坐着的时候会比较多，所以中断不去运动的时候就会有脂肪堆积。 嗯， 那我们通过这个的话，会有这个我们的一个板块啊，是这刚才说到的身材管理。 嗯， 那我们会先通过这个比如说减肥的方式啊，身体塑形的方式啊等等啊，那不同的人会不同的解决方案、 哦、 啊，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私人定制， 对，都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制的， 是的， 并不是一个模范化的这样一个工序，对吧？ 对，是的，是的， 嗯嗯，非常的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您刚才也说到会有这个淋巴的排毒， 是。 那像现在网上有卖很火的那种按摩仪，淋巴按摩那种， 嗯、 那个会有效果吗？ 怎么说呢？那个一定是有效果的，但是它的效果有多大，这个我不敢去说，因为毕竟是仪器的东西，所以它一定是在一个可控的、健康的这个值里边去给你做，那也就是对它的效果也就无法把控，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可能说，比如说吧，就这个按摩的力度，对吧？如果你淤堵的会比较重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力度方面或者部位方面都会有一个调整。那就比如说像现在有很火的这种面部的按摩仪，那面部实际上有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仪器是到达不了的， 没错， 但是你用手去做就完全可以做得到，而且力度的调整、产品的调整，那效果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是非常的好。好啦，这里是闲头客栈，我是貂蝉。刚才的美容师有介绍到了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无论是美容还是身体健康板块，都在我们沙林地漫美容媒体俱乐部哈。刚才王总也介绍了，我们会有七家店在陆续的开张。 对， 那么也是在本周日的22号，我们第一家店就要开业啦。 对， 地址呢是在房山区的良乡西路时代大厦3单元1001室。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通客栈，回答我们的问题，来有机会获得价值248元的面部微雕一次。王总，那这个礼品听众怎么领取呢？ 听众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嗯，给您打电话。 对，会给我打电话。然后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家店铺在开业的时候呢，可能会人比较多。因为我们这家店呢，它是一家老店。之前呢是以一个单一的一个项目来经营，所以客人比较多。那现在呢，这个加入沙林地漫以后呢，项目比较齐全。老客人都特别期待。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许巍的《蓝莲花》，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嗯，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嗯， 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美容师给我们介绍了有这个面部管理，以及这个面部微雕，还有身材健康方面的一些管理。那么这个身材管理、减肥方面，咱们店有涉及吗？ 那我们这一块呢，就是身材管理。 嗯 啊，身材管理主要就是这个减肥， 减肥、塑 形，对这一块。那么我们肥胖的类型的话是有八种，导致肥胖的原因也有八种。 八种啊？ 对， 我一直觉得吃多了就会胖啊。 对， 那我这人 能吃挺好。所以我必须要看到客人的本人，然后了解具体的情况，才能按照客人所需去制定具体的方案。对，所以我们呢会通过自己独家的研制的手法，再配合科学健康的饮食，通过降低吸收率，增加消耗率，把人的身体彻底调理成吸收和消耗成正比的，调理成大家都追求的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体质，从而从根源上去健康的减肥瘦身，达到这种目的。 也可以说也是那种私人定制的方式，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个模式。其实这个肥胖跟我们的生活作息也是有关系的吗？ 一定是有关系的。 对，所以就是我说要一定看到客人的具体的情况，然后这样才能定属于他的这种方案。 像这样的话，如果比如说我去减肥的情况下，那我比如说我一个周期要需要多长时间呢？比如说3个月或者是6个月，是这么一个概念吗？ 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的 啊，因人而异。 对，因你的体质和工作习惯，再有一个就是能不能完全配合我们的健康师给你的建议严格执行。 相当于是在那个老师们的引导下，给咱们提供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一旦你保持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后，你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也就不容易反弹再重新胖回去。 这么个意思，非常非常的好，比较适合一些非常担心，哎，我减肥终于成功了，然后一个月之后反弹了，白减了。 我身边很多这样的， 真的太多这样的朋友了。 对， 好，感谢美容师的介绍，也感谢王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在本周日22号，我们第一家这个店就要开业了，地址呢是在房山区良乡西路时代大厦的3单元。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说这家店的地址是在哪儿啊？在西路时代就可以了。来，有机会获得价值248元的面部微雕一次。那这个奖品怎么领取呢？来给我们的王总打电话，电话呢是13701382155，13701382155。那刚才王总也有介绍说，我们这个店也是在招商当中。 对， 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这个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质吗？ 可以说比较简单啊。第一呢，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店面的位置。底商呢，当然最好客流量相对比较大一些。其次呢，就是都交给我们来处理了。哪怕说你对美容美体完全不了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整店输出。 这整店输出大概费用能在多少？ 这个呢， 这也是要看这个私人定制化了，对不对？ 对，如果大掌柜您想做的话呢，那我们给您定一个特别好的数字，那您只需投资6万，您就可以得到 6万块钱可以开一家， 可以得到一家 很低的价格了，开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美容院。那么也请感兴趣的听众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向王总进行详细的咨询。电话呢是13701382155，13701382155。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啦。也祝所有听众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周末愉快。 好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下周见。 拜拜， 再见。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所有摇摆，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